为什么要努力？为一份长久的事业，还是为操劳的父母，或者是为一场纯粹的感情，还是为一个更好的自己？虽然未来总是未知的，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肯努力，我们想要的，岁月都会给你的。 Oh,

成了淡水的海边，两个人的爱情依然没人看，依然没人听。我爱你有没有试着，你爱我有没有真的同一句话，说爱一样吗？你爱我有没有情话，我爱你有没有资格带你回答，你的语言我都已忘了。杀青那剧本开始期待安定的来，全家越看越是不明白，爱情电影一波三折，现在才可拍。哦哦哦，离开淡水的海边，两个人的爱情我爱你有没有试着，你爱我有没有真的同一句话，除了一样吗？你爱我有没有情话，我爱你有没有脆弱，等你回答，你的语言我都遗忘。 我们生活当中呢，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怀才不遇，而在情感的世界当中，我们始终没有能够等到那么一个人出现，给自己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，其实也可以很懂事，很温柔，很会疼人，很会照顾人，可能也算是另外一种怀才不遇吧。其实很懂事，很温柔，很会疼人，很会照顾人，就像是近义词一样，其实都是对一个人好的证明。 走在寒冷下雪的夜空，埋着火柴温饱我的梦，一步步冰冻，一步步寂寞，人情寒冷冰冻我的手。一